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969，精英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尝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缘分逐流转就是爱情甜，经典的声音是爱。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临界新经济100人2018年 CEO 峰会，6场独立演讲，12场行业论坛，52位新经济领域顶尖 CEO 与投资人，4月13号到14号，邀您一起在北京探索趋势，引领未来。详情请关注新经济100人微信公众号。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我是李健。 我是 JJ 林俊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伟。 我是黄晓明。 是李易峰。 我是周传雄。 Hello， 我是梁静茹。 我是王迅。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军。 我是蔡淳佳。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电台。 969精英爱听榜。 我不知要怎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 谁都以为不近不看也就没感觉，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是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原来是我才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天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经典 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琪。今天是4月5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气温在6到12度，西南风1到2级，空气轻度污染。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到12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2度左右。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怎样训练狗狗不在家里大小便呢？狗狗排便是有规律的，幼犬通常在吃饭后、玩耍时和刚睡醒的时候排便，而且狗狗排便之前会闻一闻、转两圈，这个时候主人就可以把它赶紧抱起来，放到想让它排便的地方，每次都重复这样的动作，几次就记住了。或者你可以坚持狗狗在3、4个月的时候带它出去玩，那个时候1天2到3次在户外排便，有规律它就养成习惯了。清明小长假，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即使没有拼假，这3天假期也是感受春天最好的时间了。宅在家里那就太可惜了，我们就去人少景美的地方，悠闲轻松地度过一整个假期。在这里呢，我推荐上海周边的锦溪古镇。这个古镇的知名度不像江南6大古镇那么有名，但是也是白墙粉黛，小桥流水，应有尽有。交通的话，可以从上海工兴路80号的长途客车站乘车，每日有多班车直达锦溪。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扇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亲爱的，你又出去旅游了？你推荐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真是太好了，不像之前跟团游那么累，也不用自己查攻略，六人游安排的行程、机票、酒店、用车都是自己想要的，六人游顾问一对一品质服务， 这次玩的最开心了。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我是佳媛， 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导。 人们因爱互相仰望，生活有了音乐更加精彩。我是潘玮柏。 Where are you going? Going out. With who?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I care. 我想看到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看到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每一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It's like love is in the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So I can something to say. It's like love is in the horse to see. But people change, but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the door. But I can something trapped in my heart. So I can something to say. 每一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 当我站在十字路口，只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课本写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期待。不同故事。 每一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有人有

挂的面上被引证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孤色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回望昨日在异乡我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老婆，我带你踏青吧。 老公，你太 out 了，今年流行踏红。经过春风的吹拂和海水的荡涤，盘锦的红海滩五月就红了，大片的滩涂有粉红的简鹏嫩芽土染，真是美极了。漫步在红滩绿尾间，别提多浪漫。对了，在那儿还能看见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鸟类，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 老婆，就听你的，盘锦红海滩走起。这个春天不踏青，我们一起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踏红。 只进一门，只对一窗。丰台区新设企业实行一站式服务，在新设企业一站式办理专区内，工商登记不超过三天，印章刻章不超过一天，领用发票不超过一天，新设企业开办全程不超过五天。欢迎您投资丰台，落户丰台。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欢迎来到九六九岁月留声机，我是英奇。今天的节目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凤飞飞《追梦人》。这首歌是1991年罗大佑纪念三毛离世创作的，当时正值电视剧《雪山飞狐》热播。作为片尾曲，凤飞飞的演唱让这首歌红遍了整个大陆。有人说这首歌本来是罗大佑所有的作品中最为普通的一首，但是却被凤飞飞唱得别有一番韵味，一起来听一下吧。 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星星闪烁的光芒，追寻已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黄昏短得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千万盏街灯都为我点亮，孤单孤单，爱卷走你的模样，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闪烁的光芒，追寻你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黄昏短得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这里看着时间流过，什么样的苦，老房子蕊花说 像潮起潮落，用默默的身影一句句的隐没，窗帘长耳朵，说不定录下来那句广播。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立地成佛，看这里会不会也长梦。 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把心留给懂你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气当你的知音，懂你的人会在你累的时候给你一个肩膀，而不是催你赶路。懂你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值得用一生的时间培养一场心有灵犀。经典九九九，我是殷琦。所谓岁月静好，好不过有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你首先要遵纪守法啊，其次呢，你要给用户啊，给这个社会带来价值，你带来价值，就会更多的人用你，更多的人用你呢，你再找一些办法去从中挣钱，挣到了更多的钱，你可以投入啊，去研发更好的技术，去给人创造更大的价值，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逻辑思维，罗振宇。 我们这一代创业者是小老鼠，那个迷宫是上帝给你布的，你哪知道哪条路是出口，你看得真真的那一条也许就是一个骗局，是一个陷阱。 光辉合意，陈雪萍。 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企业它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有前景的商业模式，因为我们现在经常说你找对了路哈，找对了方向啊，定对了战略，对企业长期的发展还是很重要的，要选好跑道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企业是不是有一支特别优秀的管理团队。第三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特别能够感召人心的使命愿景。第四个呢，应该是比较高效灵活的组织机构。那第五个呢，应该说是一个能够激活员工这个干劲儿的一个好的管理机制吧。最后一个应该就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因为谁都希望在一家公司里面是开放的、包容的，是能够激发自己斗志的。我想如果去衡量组织或者是企业成功的要素应该是这几个方面。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就是那种经久不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而无论过了多少年，依旧还能与人引发情感共鸣的吧。 经典就是从它的诞生一直到现在或者是未来，一直能留在人们心中的那种感觉，永远都不会消失或者被人淡忘。 经典应该是经住了时间的沉淀，依旧熠熠生辉的事物吧。在它被创造之后，建立了一种不可替代的韵味，有了属于它本身的一种风格或者是模式，成为了一种在新鲜事物不断更新的世界里依旧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存在。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33块，其他的钱都落入别人口袋，也许是上天故意安排，也许是手气实在太坏，我想要为你赢得一个未来，却一不小心输了现在。你叫我赌输了就不要回来，难道你真的不明白，输了钱的男人才会回来，赢钱的总是逍遥在外。我的口袋有33块，这样的我实在没脸回来。我的口袋有33块，这一点钱不够你明天买菜，我知道你在苦苦等待，也催促自己脚步加快，我好不容易回到了家门外，却只能在门外徘徊。这时我看到家门突然打开，原来你早已经明白，你说吃了一次亏才会学一次乖，明天让我们重新再来。你叫我赌输了就不要回来，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只有输了钱的男人才会回来，赢钱的总是逍遥在。 口袋有33块，我输了钱但是心情愉快。我的口袋有33块，输钱的男人实在可爱。 你在这一刻的努力会变成未来最闪亮的勋章。上午10点，我是鹿晗。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 并不都漏油。 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让往事动容。 经典969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管家帮高端保洁首小时0元。 管家帮高端保洁首小时0元。 现在下载管家帮 APP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活动热线95081。老婆，我带你踏青吧。 老公，你太 out 了。今年流行踏红，经过春风的吹拂和海水的荡涤，盘锦的红海滩五月就红了。大片的滩涂有粉红的简鹏嫩芽土壤，真是美极了。漫步在红滩绿尾间，别提多浪漫。对了，在那儿还能看见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鸟类，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 老婆，就听你的，盘锦红海滩走起。这个春天不踏青，我们一起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踏红。 你叫什么？ 主人好，我叫天空小仔呀。 天空小仔， 我叫哦，请说。 你都会什么？ 我能唱歌、跳舞、讲故事、学唐诗、说英语，还有很多技能等你挖掘呢。我正害怕你不问呢。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下一个未来我们等你。招募全国代理，咨询电话6021-9900 6021-9900。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我是李健。 我是 JJ 林俊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伟。 我是黄晓明。 是李易峰。 我是周传雄。 Hello， 我是梁静茹。 我是王迅。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涂军。 我是蔡淳佳。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电台。 969精英爱听榜。 起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 转眼，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累，我也不管。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跟着音乐动起来，身体和头脑都可以变得更轻松。我是鹿晗。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羽泉在1999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最美》。同样是流行音乐幕后出身的陈羽凡和胡海泉包办了整张专辑几乎所有的全部词曲创作，并且担当了其中四首歌曲的编曲和制作。那么在内地呢，尤其是音乐组合首次以这样的方式来亮相。同时呢，专辑的海外发行当中呢，羽泉更名为野孩子，专辑的名字也从最美变成了感觉不到你。野孩子代表了羽泉在音乐当中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一种形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音乐的各种表达方式。无论是海外版的野孩子还是内地的羽泉，我相信这一首最美带给我们的青春回忆是永远无法抹去的。来分享到羽泉的第一张专辑同名的主题歌《最美》。 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相爱的人

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把气放掉，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喂，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哦，好。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爱情鸟，它还没。 临界新经济一百人2018年 CEO 峰会，6场独立演讲，12场行业论坛，52位新经济领域顶尖 CEO 与投资人，4月13号到14号邀您一起在北京探索趋势，引领未来。详情请关注新经济一百人微信公众号。 24小时，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9:0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没错，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他们一直在默默做着很多事情，不管看似多么微不足道，但我们知道， 这个城市的美好从他们的手中诞生。 谢谢。 四月七号世界卫生日，和九六九一起尊重环卫工人，爱护环境卫生，爱护环境卫生。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明星钟情九六九， 我是组长。 人们因爱互相仰望，生活有了音乐更加精彩。我是潘玮柏。 这个少年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摊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有没有感到心情放松？有没有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身体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是不能啰嗦，看着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走。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一浪一波划破天空，找到领域不曾陌生，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听，你中不中，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在这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的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世界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世界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世界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歌叶蓓的《B 小调雨后》。这首歌是先有曲，半年之后才有词，出自于高晓松之手，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如藤缠树，似蝶恋花，整首歌的感觉像极了这世间万物相生又相克。在曲调上出人意料的是用轻快欢快的曲调，不展开仿佛是一首你永远无法参透其深意的歌。来自叶蓓，一小调雨后。 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 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拉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无望无望无浪，西风拉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无望无望无浪。 九六九公益主张， 九六九 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这， 哎，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你是？ 我是下水道井盖。 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乘地铁时，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去公园时，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啊呜！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池塘边的榕树上，只要在深深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进？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就这么 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黄金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中国首个独立咖啡节北京站将于4月6号到7号在朗园 Vintage 开幕。全球30家顶尖咖啡馆将集体现身北京，让你7小时逛完这些全球必打卡的独立咖啡馆。除此之外，现场还有咖啡评测体验、拉花秀、大师手冲教学等。喝完咖啡还能听现场爵士乐队表演，逛精品生活周边物品，享北欧轻食，饮精酿啤酒，更有网红甜品唤醒你沉睡的味蕾。独立咖啡节4月6号到7号国贸朗园 Vintage 见。 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一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我也曾醉过，也为你哭过，爱情如此的折磨，究竟是为什么？漫漫的长夜，我穿起你的沉默，你要我 时候，谁听我 吹响。 Bye.